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号开启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很多朋友会说，那今天是周三吧，咱们的音乐人生今天主题人物是谁呢？其实今天要做的主题人物在昨天是他的大日子，很多很多的网站公众号都在纪念他。没错，他就是在指挥家当中的老好人，被乐迷亲切地称作红太阳的克劳迪奥阿巴多。那昨天呢是他诞辰85周年，永恒的魅力在昨天节目有特别的一些安排，所以今天我们来纪念阿巴多，来聆听他的指挥，还有再次走进这位伟大的指挥家。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1933年出生，最著名的指挥家。他曾经任米兰斯卡拉大剧院的艺术总监，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艺术总监，还有柏林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曾经患胃癌，但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恢复健康，并重登指挥台。后来担任瑞士卢塞恩节日管弦乐团的艺术指导。2014年1月20号逝世，享年80岁。而今年是他，在昨天是他的一个特别的日子，这是属于阿巴多他的生日，所以在昨天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在纪念他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再次来聆听阿巴多。而本所特别为你选择的这张唱片，可能并不在很多人推荐的阿巴多他的唱片当中，这是在很多年以前1968年他所录制的，这也是和他一起来合作的伦敦交响乐团共同来录制的门德尔松的3和4交响曲，当时他才30多岁。 特别为您选择这张唱片，只是因为它的录制年代1968年，正是1968年，阿巴多被家乡的斯卡拉剧院聘为常任指挥。他不仅扩充了剧院的演出剧目，将一系列的现代歌剧纳入到剧院的节目单当中，同时还经常率领剧院走入基层演出，树立了斯卡拉剧院新的形象，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听众的队伍。当他在1986年离开斯卡拉歌剧院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任何愧意和遗憾。他的确也是为斯卡拉剧院奠定了稳如磐石般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永恒的美丽，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阿巴多他的录音，当然了也是为了纪念他。昨天是他，也就是6月26日，是他诞辰85周年的纪念。

其中第一季里的新推官杨幂将在本季中担任厂牌新推官，而何炅将出任现场总导演。最让人意外的是，《明日之子》第一季的冠军毛不易将担任主持人，节目将于6月30号上线。再来关注本周开始，音乐唱作真人秀《无限歌谣季》迎来双播周，周六和周日晚10点，观众可以连续两天收看到10位嘉宾的新一轮音乐创作季。本周六将播出的第11期节目中，唱作人和研修生们将空降新浪总部，在新浪大厦里进行新一轮的搭档互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耳边听到这样的声音，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是来自于前两天我们刚刚为大家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柏林爱乐他们的演出。当然了， 和他们一起来合作的也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主题人物就是阿巴多。在上半时段也特别说到阿巴多大器晚成，的确51岁他首次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两年以后出任该院的音乐总监。在维也纳呢，他也是指挥了很多可能都有可能被人遗忘的一些歌剧，但是反应非常热烈，好评如潮。在1989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年份，他接替了卡拉扬成为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首席指挥。这样大器晚成的阿巴多凭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独揽了维也纳、柏林主要音乐团体的指挥大权，终于立足于世界乐坛巅峰上，成为了继卡拉扬之后乐坛上新帝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再次来聆听他的指挥。我是汪卓，欢迎你回来。那耳边听到的是马勒的第9交响曲。 巴多的指挥具有非常鲜明的意大利风格。有人这样评论说，热情明快如歌，流利敏锐，而且双手富有魅力，眼睛里有音乐。他的曲目也十分广泛，古往今来种类繁多，包罗万象。对罗西尼、威尔第等等意大利作曲家的歌剧作品，他的演绎尤为出色。还有呢，他也很擅长指挥德奥俄的交响曲，还有现代作品，是一位非常尊重总谱的指挥家，没有准备好是不会站到指挥台上的。还有呢，就是为了掌握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他足足花了10年时间来研究，从不爱自我宣传，与世无争。在2002年和柏林爱乐乐团合约期满之后，不再续约。